疫苗紧急使用许可，当地大规模疫苗接种预计今个月展开。中超冠军江苏足球俱乐部停止营运。江苏省足协表示，江苏足球俱乐部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市场规律和中国足协要求，自主营运的法人主体经营活动遵从市场化、法制化原则。省足协又说，尊重投资人作出的决定，对俱乐部停止所属球队的营运表示关注和惋惜，呼吁球迷理性看待，继续支持江苏足球发展，共同营造良好氛围。江苏足球队是中超冠军，取得资格参加亚洲联赛冠军杯，获苏宁集团冠名赞助，百分百持股。但是苏宁近期涉及债务问题、股权变动，董事长张近东日前强调，将资源集中零售业，其他应该关闭的业务将会关闭。苏宁持有的另一支球队意甲国际米兰的股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9,562点，升5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84美元，卖出1,739.4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微弱。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啦，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快线，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亦都影响到马鞍山路去翻大老山公路方向挤塞，龙尾喺欣安村。重复多次啊，大老山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亦都影响到马鞍山路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喺欣安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青龙头车多，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日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城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故仔你听。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打响头炮有日本的陈美玲和印度的叶培。 三月七号开始，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城小事， 在过去一年，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坚守维基百货的精神，带给大家更多生活资讯。 一首音乐代表了一个选美活动，一听你就知道。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你一听到这一只主题音乐，就知道有我张伟基陪住你。 那些年，张伟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1日，明朝食管群组再多10人确诊，累计44人受感染， 疫苗接种计划网上预约系统九时起重开。 47名曾发起及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落案，今日提堂。 联合国称缅甸周日示威最少18人死，古特雷斯谴责镇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新的一个月，新的一个星期啦。2021年3月1日的星期一朝早，在千禧年代咧，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同大家主持嘅。各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观众、听众，早晨啊！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大岭靶场同埋粉岭新围咧都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嘅疫情嘅確診個案咧，就係有22宗嘅，咁本地確診咧有17宗，4宗係源頭不明。啊，呢幾日咧都聽到話尖沙咀咧個商場叫 K11 Museum 咧，入邊咧就有一個嘅食店叫做明朝食館咧，出現一啲群組式嘅爆發。昨日咧同呢一間咧明朝食館有關嘅確診咧，就多咗10宗嘅個案，其中有2個咧都係食客嚟嘅，其他嗰啲就係一啲即係相關聯嘅人士啦。啊，成個群組咧加埋咧就係累計有44人確診。啊，見到政府咧都有一啲嘅措施係收緊咗嘅，咁好似就話工作場所啦，而家1宗嘅話咧就都要做強檢啦。追蹤範圍咧都大咗，好似就話咧啲不明個案7日之內嘅緊密接觸者咧都要喺檢疫中心隔離等等嘅。嗱，你又點睇呢一啲措施咧？夠唔夠咧？喺食店嗰度有一啲嘅爆發情況，見到之前譬如講緊大年初七起啦，有一啲嘅措施已經放寬咗啦，晚市可以去到10點啊夜晚。而家有咁嘅情況，你覺得呢啲措施有冇需要收緊翻咧？點睇呢啲措施咧？都可以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另外市民咧今日起咧都可以繼續咧係預約打呢個嘅科興疫苗喎。咁啊9點開始啦，預約系統就可以係開始俾你哋入去預約噶啦。有冇人準備都諗住轉頭會登入嘅咧？都可以打上嚟講下。另外都預啦，今個星期咧都可能咧會可以俾市民咧預約到另一隻疫苗接種嘅，就係 BioNTech 嘅。咁話短期內咧都有啲安排咧會再公布嘅。你又點睇咧？都可以歡迎你打嚟1872311咧，上嚟千禧年代咧同大家講下嘅。電話旁邊咧有一位嘉賓一齊傾，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早晨。 先生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刚才讲到尖沙咀 K11 Museum 那个明朝食馆那个群组爆发，你现在观察到那个爆发情况怎样？因为都见到话除了食店入面有些其他在商场入面其他铺头的员工呢都有些确诊的情况的。今次见到是不是那个爆发的情况比较广泛一点？ 他今次的爆发呢，我想不只是多人呢。咁佢其實係影響到咧，都係會見到即係話第二代嘅傳播咧，都陸續開始浮現咧。咁同埋有啲嘅傳播咧，可能牽涉到其他啲比較高危嘅一啲嘅即係人多聚集嘅工作場所咧。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即係話係啲警號嚟嘅，即係我哋都係要盡快去追蹤啦。不過今次都叫做好彩咧，就由於佢嗰個超級傳播喺19日發生啦，咁但係其實嗰個爆發咧喺24日入邊咧，大約係即係話5日到咧，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即係話發現咗，咁都叫做即係話你可以係早少少去介入咧，咁都係話呢樣嘢都係重要嘅。如果我哋好似上次跳舞群組咁樣，即係譬如話你係隔咗譬如話幾個禮拜然後先至用。發現咧，咁你就變咗嗰個情況咧，就好容易會不斷咁樣傳播出去啦。咁就今次我諗就話最主要嗰個原因都係話，因為係我哋新年之前其實疫情未真係控制得好啊。譬如我哋年初一咧，仲有成9宗本地源頭不明啊，9宗相關個案。只不過跟住之後咧，就即係話係過年咧，大家都冇去檢測。跟住之後就想檢測就冇得檢測，因為咧就係四周圍塞爆曬咧。咁啲傳播源咧，自然會喺你復工啊、復課啊、復市嗰陣時候咧，係有機會產生今次嗰個咁嘅傳播啦。咁呢啲都即係話，而家嘅時候措施唔係冇用。不呢啲措施咧就會係幫到我哋咧，係能夠即係話係 是控制今次呢一次嘅局部爆發咧，令到佢嗰個即係影響就盡量減低。 嗯， 但係話如果我哋靠控制個整體疫情咧，始終都係要大部分人咧都能夠有病徵啊，有風險因素時能夠盡早做到檢測咧，呢樣先係最重要嘅。而而家呢度咧仲有一個好大嘅瓶頸咧，我哋搞成年咧呢度都仍然都唔能夠做到有一個。真係好快咁能夠俾啲有病徵有風險因素能夠盡早做到檢測，所以咧真係話等到即係話有報告然後先翻工，因為我哋到而家都仲做唔到咧，呢個係成個防控嗰個最大嘅漏洞嚟。 OK， 而家講緊譬如 Kiss 妙思啊呢一個明潮食館嘅群組入邊咧，有一啲已經出現二代傳播啦，頭先都講到，有一啲亦都入咗社區嘅。你覺得要控制已經入咗社區嗰個嘅蔓延情況咧難唔難啦？同埋而家頭先都講到啦，而家食肆喺大年初七嗰陣有一啲放寬咗嘅措施啊嘛，嚟緊使唔使又收緊翻咧，或者有啲咩建議咧又？ 嗱，我諗咧，嗱，政府嘅措施當然咧就係會影響到，譬如話呢個即係話市民出邊嗰個，譬如活動嗰個嘅情況啦。 嗯。 咁但係真係話影響個傳播嘅咧，其實就反為我哋究竟出去嗰個嘅頻率，同埋我哋會唔會即係話喺啲人多嘅繁忙時間咧，仍然係湧去一啲商場度咧，譬如話又食晏晝食飯嘅時間，我哋係咪真係能夠有一個彈性上班？能夠將嗰個食飯時間真係由十一點到拖到去，即係話三點都係有人分批咁食咧。好多唔同呢個因素咧，其實係影響到出面嗰個嘅傳播。由於一啲傳播源遠散入社區咧，咁其實喺假期之後咧，我諗大家都係要喺呢段時間真係收拾下心情咧，盡量係減少一啲譬如話同住家庭以外嘅所有嗰啲嘅不必要嘅社交接觸。尤其是一啲春茗啊，或者其他嗰啲問題咧，我諗係要盡量，即係話係，即係話要減少。因為人多聚集嘅場合咧，其實係比較係容易咧喺啲室內度產生啲超級傳播。而呢個超級傳播咧，往往咧喺呢個新冠肺炎度咧，可能係佔咗佢嗰個傳播一個幾大嘅份量。如果我哋係再俾呢啲超級傳播咧，係不斷咁發生咧。其實係嗰個疫情咧，係有機會咧，係一個接一個咁咧，產生一個大型反彈。咁呢度係要特別小心。咁今次嗰個啲嘅疫情咧，第四波咧，其實已經拖咗成四個月噶啦。咁喺咁嘅情形入邊咧，其實政府放寬咧，其實主要我諗係個經濟民生考慮多於即係話個疫情嘅考慮。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再去收緊嗰個嘅空間咧，我諗佢亦都唔多。只不過咧，就今次大家睇翻咧，今次嗰個明朝食肆嗰個爆發咧，其實喺晏晝發生嘅。咁同埋佢亦都牽涉到嗰個超級傳播咧，係跨好多唔同嘅台。咁其實佢同恢復晚市啊，同埋即係話我哋本身即係話係由兩個人一台變做四個人一台咧，其實冇乜直接嘅關係。咁變咗咧，其實如果真係話要控制今次嗰個反彈，除咗嗰啲嘅追蹤啊嗰啲，我哋最好咧兩方面，我諗一定係要做咧，就係一係我哋自己都係要盡量減少咧，即係喺啲繁忙嘅時段去一啲多人聚集嘅地方。第二樣嘢咧，就話我哋都係話係政府都係盡快改善翻嗰個願檢盡檢嘅，有嗰啲深喉唾液嗰啲收啊法啦。同埋嗰啲全部嗰啲希望能夠真係做到一日內有結果，就算唔得都一定係48小時，唔好即係話令到咧，你就算睇私家醫生又好，或者自己去攞又好，你搞到咧，譬如話你幾日先至有報告咧，其實成個嗰個計劃咧喪失咗個意義。 嗯，頭先講到即係一啲措施啦，咁而家其實講話即係政府都有啲收緊呢個措施，譬如講緊針對工作場所嘅，就話每一個工作場所咧有一宗嘅確診咧都要強檢啦，之前就係講緊兩宗嘅，咁另外啲追蹤範圍都多咗喎，而家話啲不明個案七日之內咧嘅緊密接觸者啊，以及咧係即係有病徵嘅緊密接觸者嘅家居接觸者咧都要需要去檢疫嘅，呢、這個範圍已經係咪去到好大啊？你自己覺得即係夠唔夠咧？呢、這個追蹤範圍？ 嗱，佢去個範圍咧，係其實開始係擴大翻，但係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話咧，所有事後做嘅嘢咧，其實根本上係一定有個滯後噶啦。其實你睇翻我哋明朝食館咧，其實由佢爆發到你五日之後，其實已經爆到咁樣啦。你好多呢啲事後追嘅嘢入邊咧，其實入邊咧。 我哋靠正事后追啲咧，其实永远都唔能够真系肯定跑快过个病毒咧。即系对我哋真系话想清除个病毒喺个社区咧，实际上咧唔能够单靠呢啲而采取到，即系话真系发挥到个功用，一定系都系话我哋喺前端咧，软件尽检要做得好，我哋先有机会控制啦。咁同埋咧就系话。我哋而家越嚟越多啲冇病徵嘅人咧，或者病徵好唔明顯，都唔知佢真係邊日發病，好多時淨係講邊日有少少唔舒服，你唔知係未。嗰啲咧，佢令到佢比較精密啲去追蹤咧，其實佢可以考慮咧，睇埋呢啲人有冇抗體出現咧。一來唔使白費個功夫，二來入邊咧，你都唔使話將嗰、那個。有時咧，佢可能真係個傳播期咧，其實七日之前嘅，你淨係追七日內嘅，咁其實有時咧，就是、你追蹤個方向同埋你實際上嗰個傳播方向根本上都唔吻合嘅，咁你係嘥咗啲功夫，亦都走漏咗好多嘅個案咯。 嗯，即係如果有抗體嘅話，就反而唔使追咁多，定係點樣？ 即係其實唔係，佢即係可以再追翻咧。你睇個抗體同埋佢嗰個病毒嗰個實際而家個水平咧、 嗯， 你可能將你嗰個追蹤嗰個嘅密度咧。你可能會追蹤翻嗰啲，譬如話你可能佢出現傳播期嘅密度係要追，你唔淨止追佢咯，第一代接觸者可能咧，你如果係嗰啲跟住嗰啲有冇可能其他人入邊已經有其他嘅旁支嘅傳播鏈擴散出去咧？如果你能夠早啲追埋嗰啲咧，避免喺嗰度再產生另一次嘅超級傳播咧，你當然對嗰個控制疫情嗰個隻反應就會更加正面咧。因為你開始係越嚟越多啲嘅定期檢測咧，你避免唔到咧係揾到一啲咧你滯後發現嘅個案。咁如果你純粹淨係話係集中喺最近嗰七日咧，其實有時咧你個未必能夠真係話係對準個目標去追蹤。 嗯，剛才都讲到你关心而家个检测嗰个速度啦，你话应该要即系一日之内就有结果啦。不过见到近日有啲报道都话啲市民亦都讲到话可能做检测咧要成个星期先有结果，甚至唔止添咁。你自己点睇而家呢一个嘅情况啊？对嗰个疫情嘅影响系点啊？要系咁 呢个我谂系我哋而家防疫嗰个最大嘅漏洞嚟嘅，因为我头先都讲咧，最主要就系话呢个病毒传播得好快。如果我哋嘅介入唔能夠早咧，根本上我哋冇可能咧控制咁今次咁嘅超級傳播嗰啲、 嗯。 你而家我哋今次呢一個次超級傳播發生咧，唔多唔少係同我哋啲即係話嗰啲檢測滯後係有關嘅。咁而呢個跟住嗰啲嘅傳播，好多人咧係帶病都仍然繼續去唔同地方翻工咧，亦都係增加咗咧，譬如話個社區傳播嘅風險啦。如果我哋唔能夠短期內改善呢一樣嘢咧，其實對我哋今次嘅反彈咧，其實係構成一個好大嘅風險，都要盡速喺呢度處理。嗯， 你自己觀察係咪即係之前，譬如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就多咗一啲人要做定期檢測，令到成個即係全港嘅檢測量已經去到上限啦，用到盡啦，係咪咁樣咧？或者如果真係去到盡嘅話，你仲有啲咩建議可以再做咧？ 其實我哋實驗室係冇去到盡嘅。 嗯。 咁其實如果你派深喉唾液入邊咧，你幾多都派到嘅。而家派50,000咧，再派多啲仲做得切嘅。問題就係話。你係安排咗個定期檢測部有幾十萬人要做定期檢測，但你冇安排到一啲適當嘅一啲嘅採樣嘅方法。 嗯， 譬如話你我哋個採樣嘅，譬如話地方咧，你根本上一定係受到地點啊同埋人手限制，有時嘅都仲要打緊疫苗添，亦都跟住落緊雨啦。你流動車入邊咧，能夠出去做嗰啲亦都開始少。咁但係你冇喺同一時間入邊咧。是增加你嗰、那個即係話應付嗰個深喉唾液嘅嗰啲嘅實驗室嗰個嘅數目，其實就算兩個數目加埋，仍然都仲未達到我哋本身嗰、那個即係每日100,000份，甚至乎180,000個可以檢測量。就算你20,000+個啲檢測中心加多50,000個，你派到盡嘅樽都講70,000+個，有排未到100,000，更加唔好講180,000。只不過問題係話你係安排，你係要求咗做一啲檢測，冇去安排個服務。當見到服務升嗰陣時候咧，冇立刻係增加嗰啲咁嘅檢測嘅實驗室嚟參與咧，我諗呢個先係個問題咯。 即係安排問題，你覺得 係 講？ 呢個係個安排問題。既然你係提出咗咁嘅政策，你係要政策嗰陣時唔係話提出個政策，你一定要肯定你個政策能夠有效咁執行，你然後先至對嗰個防疫就有作用。而係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大家淨係靠14日個檢測咧。 係唔能夠真係話控制到呢啲咁嘅超級團，好似今次咁樣全部驗曬啲陰性，跟住就變陽性，變一樣傳播都食屎。一定係要咧，除咗14日呢啲檢測之外咧，如果有任何員工係有病徵或者有風險因素，都好似普通市民一樣啦，要盡早提前下一次檢測驗咗先，冇事咧又好翻啦，然後先將下一次檢測再褪後翻14日，咁你先至可以第一時間可以咧，譬如話。是介入到是避免他呢在那都即工作地方产生传播。 嗯，今次见到涉及好似其中起码有一个化验室呢那个速度上未能够跟到话即48小时内提供个检测结果啦。见到呢医管局就话向有关的承办商发警告信嘅咁。你觉得呢一啲使唔使再即再多少少呢发警告信又系咪有用呢？ 我想他最主要就是看他的合約點和他本身的預期點，因為你平時每日做幾千宗突然間變成四萬宗的、 嗯、 那樣如果你的合約沒有要求那個檢測箱入面即是說是要那個量有一個上限給他的估計預的人手呢，你沒有預先通知他增加個人手、 嗯、 你又很難預期他可以會做到咯，所以變成這個都是那個你那個服務安排呢是要容許你突然之間有量大的時候呢，你有一個後備的緩衝的這件事一定要做咯。如果不是呢，好像你今次那樣，你只是說派樽加派樽，但你實驗室那裡就不拿去擴充，你不出現這樣的問題咯。 好啊，同我梁子超醫生傾到這裡，梁子超醫生呢就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來的。剛才講到呢有一些檢測速度的問題，電話旁邊都有黃小姐、在這裡。早晨黃小姐。 早晨你好， 早晨黄小姐，你系咪都有做过一啲检测啊？之前系做边一只啊？嗰、那个几时做同埋做边只嘅检测咧？你系 其实之前做过两只嘅检测都有做嘅， 嗯， 咁就因为收到公司通知啦，咁就有同层有人确诊咗， 嗯， 系啦，咁所以就19号嘅时候去咗台湾嗰度， 系 就交樽仔， 嗯， 系啦，咁然后去到22号星期一咧。都仲未收到結果啦。 嗯，但佢通知你話22号嗰陣應該係有結果嘅。 其實我收到張紙嘅時候咧，佢就寫住話3个工作天內就一定會收到結果嘅、 嗯， 即係佢嘅字面上係咁寫啦。咁所以我又唔知佢計唔計星期6日喎。咁我估應該最遲都星期2有啦。 嗯嗯。 咁然後因為星期1嘅時候未收到結果，咁我哋有同事就打咗去問，係啦，就睇下會唔會知道可以點樣查詢到啦，咁然後佢哋得翻嚟嘅回覆就話：，你 send email 過去查詢啦，咁我哋就 send email 過去查詢，咁、 嗯、 就除咗一個 auto reply 之外，就冇收過任何嘢啦。 咁有冇電話打過去問啊？除咗 email？ 有啊有啊，我哋星期一有同事打咗過去問，咁、啊、個回覆就係叫我哋 send email， 係啦。 哦 ，OK， 咁 然後我等到星期3嘅時候咧，都仲未有結果，咁、 嗯、 我就諗住星期4朝早就去石塘咀嗰、那個體育館嗰度，咁就去再做社區檢測，係啦，咁就即係另外一種嘅形式去做啦。 即再做多次另一次檢測，但係係咪都係吐口水㗎？因為你之前係吐口水形式啊嘛，係嘛？ 係啊係啊，呢個就唔係嘅，呢、這個係真係去社區中心嗰、那個做社區檢測，咁就係鼻同埋喉嚨嗰只檢測嚟嘅，係、 嗯、 啦，因為我有同事做咗，咁佢哋通常都係第二日就已經有結果，咁我都希望係盡早有結果啦。咁、 嗯、 但係去到星期日朝早都仲未有結果，咁所以我就8点几，即係琴日嘅8点几就打電話去嗰個熱線嗰度，咁就睇下會唔會有啲咩消息啦。咁、 嗯、 然後佢就話線路繁忙，咁就叫我留言。咁我留言咗之後咧，好快都已經有人回覆嘅。咁佢就話因為免費嘅檢測量大增，咁所以就25号朝，即係我星期4呢一種去做檢測嘅咧，可能都要今日內，即係琴日啦，會收到嘅應該係。咁結果我就等到大概朝早10点。就終於收到個 SMS 的結果咁樣咯， 即係呢個就係講緊 New Way 嗰個社區檢測中心嗰、那個。咁你最後頭先深喉推嗰、那個嗰、那個係咪都收到結果㗎啦？都 嗰、那個係去到琴日中午就終於收到咯，但係我講緊係19号朝去做嘅嗰個係 9日咯，即係19号去到尋日28号，差9日嘅時間咯。 係啊， 嚇！即係你兩個變咗頭先講嘅深喉推咧，就19号做就尋日收到結果。社區檢測中心做拭子嗰個咧就係25号做，就28号即係尋日收到結果。兩個都係咪都算係你預期之內咧，或者定係第一個真係比較耐一啲啊？你覺得？ 嗯， 是啊，因为第一个我拿张纸，咁佢就写三个工作天内，咁、我当佢星期六日唔计，咁我都估最迟应该星期二有啦，我星期五朝早噶嘛。咁然后第二个讲紧社区检测，其实佢个书面上系写24小时内会通知个结果嘅，咁、所以好下午朝早我其实 expect 系26号会有嘅，咁、所以就变咗完全唔系我预期之内咯，同埋我本身都有个疑问嘅，即系当我等咗三日，即系讲紧嗰个樽仔嘅时候，我等到星期二都未有嘅时候，我都谂紧究竟我应该出去再做一次检测啊，定系唔咁样做呢？因为佢其实嘅讲法就系话，其实你做完嗰、那个测试之后，你应该要安在家中等结果噶嘛。咁、假设如果我真系有病毒嘅话，咁我咪会变咗去散播细菌咯。咁但系佢又有另一个讲法就话，其实如果你三日内你都收唔到通知咧，其实就应该是代表你是阴性嘛。咁、所以就变咗呢一个我都唔係好搞得清楚究竟我应该係要点样做囉。 即係要做多次啊，定係当时阴性呢咁样。 係呀係 呀。好啊，同我黄小姐傾到呢度，多谢你啊黄小姐。 咁、 好，黄小姐呢啱啱就讲到佢之前做检测呢，即係比较耐一段时间呢，唔係预期之内呢得到嗰个结果。咁你有冇啲类似嘅情况呢？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47名曾经发起及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警方落案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全部人被通宵扣留，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落案起诉的人士包括有份协调初选的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民主党黄碧云和林卓廷、社民连岑子杰以及参与选举的商人林景南等。消息指同案另外八人暂时未被起诉，获准继续保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出席有关本港选举制度座谈会时强调，一国两制现在不变，以后亦都不会变。凤凰卫视引述夏宝龙说，一国两制符合中国国情和香港实际，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并一定要由爱国者治港。与会的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说，应该取消立法会五个超级区议会议席，参选立法会亦都要得到若干名选委提名，保障当选者都是爱国爱港人士。警方昨日在沙田马场拘捕三名男子，由43至44岁，涉嫌非法收受赌注。初步调查显示，有人在沙田马场收受外围赌注，观察马匹开跑之后的状态，然后以手提电脑登入非法赌博网站，在赛事期间投注。警方检获6部手提电话、3部手提电脑、约26000元现金以及约960万元怀疑外围投注记录，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并发表演说，是他卸任之后首次在重要场合露面，他暗示可能在2024年再度角逐总统职位。拒绝承认在去年大选落败的特朗普在演说中猛烈批评总统拜登上任之后的表现，包括处理移民和美墨边境安全的手法，暗示自己会卷土重来。他说可能会决定第三度击败民主党。特朗普宣称共和党团结一致，而且比以前更加强大，他没有计划成立新政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9675点，升7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26美元，卖出1741.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轻微。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第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落山道。重复多次啊，就系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第二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落山道。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主要咧就系影响到吐露港公路上翻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挤塞，排到去天富海湾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快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但系吐露港公路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仍然都系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另外马料水嘅瑞祥街回旋处同埋泽祥街回旋处咧，一带都系挤塞，影响到咧就系马鞍山路去翻大老山公路上水方向，落去瑞祥街回旋处啦，落去泽祥街回旋处先啱啊！嗰条支路亦都挤塞，龙尾就去到大水坑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慢车，排到去龙盘苑。秀茂坪到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加龙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法医研究所， 事实经过渲染后，内容可能会大量被改变，但是当中的真相又会不会被掩饰呢？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 法医研究所最终章，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财政预算案5000元嘅电子消费券， 唔系话个个都有啲电子支付，佢直接可得旧年咁喺银行 pay cash 仲好过啦。 点解会搞到而家咁麻烦，又要去再搵嗰啲支付平台？农民商财嘥时间，7月先开始去登记咧。 咁你又唔可以交租啦？嗰1000元一个月，我都唔知点样去用。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3月1日，明朝食管群组再多10人确诊，累计44人受感染。 疫苗接种计划网上预约系统9时起重开。 47名曾发起及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落案，今日提堂。 联合国称缅甸周日示威最少18人死，古特雷斯谴责镇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就講到有關於一些檢測的速度，近日是不是有些市民說懷疑好像慢了一些這樣的情況，現在呢一些受檢人士可以選擇什麼途徑去做檢測的呢？好像就是在流動採樣站做檢測，可以在社區的檢測中心是接受檢測，還有121間郵政局20個港鐵站設置的自動派發機，或者是醫管局47間指定的普通科門診診所那裡是拿一些深喉唾液的測試樣本包咧，系由再交去指定嘅样本收集点等等嘅。咁啊，见到咧，医管局咧都有回复翻，有关于一啲嘅检测速度嗰个情况啦。咁就话咧，由于咧社区检测需求量突然大增，咁又包括普通科门诊收集嘅样本收集包啦，以及系其他社区检测服务。而其中一间嘅化验室咧，就话未能够根据合约要求咧，喺48小时之内咧系提供检测结果。医管局咧已经敦促咧系有关嘅化验室咧系尽快处理滞后嘅个案，并且已经系发出咗警告信。另一方面啊，医管局咧亦都系已经增加咗咧几间嘅私营化驗室啊，喺今日開始係加入提供服務，咁啊應付目前咧每日增加嘅化驗量嘅，呢個就係醫管局嘅回覆嚟嘅。繼續咧邀請你打嚟18723111，話會有啲咁嘅類似嘅情況，近日都有去做過檢測咧，或者頭先講到啦，有關於食肆有啲爆發嘅情況，你都有留意嘅，歡迎你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咁啊，繼續啊聽你嘅電話咯，電話旁邊咧就有黃女士嘅，早晨。 喂，早晨啊， 係請講， 係主持。冇啊，因为早前咧，我哋公司咧大厦爆发啦，咁我哋咧就要去强制检测啦，咁但系公司要我哋自己去攞样本，咁攞完样本咧，我就交咗去一个健康院嗰度咧，咁健康院交完之后咧，佢又冇叫我哋攞收据，又冇成，就咁掉落个箱度，咁之后我就等咗一个星期，先至可以出到个报告，但系我哋公司咧。是要我哋有个报告先可以翻工噶，但系喺等呢一个星期期间咧，我哋系将我哋自己嘅病假扣完之后，再系冇薪噶。咁可唔可以做快少少咧？咁如果你快少少，我哋就无谓嘥咗我哋几千蚊去放一个冇薪假。 系你个工作有冇得即系即系在家工作啊？而家话 work from home 啊之类嗰啲安排做唔做？ 因为我个工种唔属于可以喺在家工作，唔可以申请啊，公司唔批啊。 咁所以你当时、你其他同事系咪都有类似咁嘅情况啊？咁 系啊，因为我个同有啲同事就好快第二日就收到，但系我哋嗰间咁嘅健康院咧要等成个星期，咁另外有啲同事咧就等三日，有啲等咗一个礼拜，点解会咁乱咧？ 几时发生噶？呢个系你系用拭子即系撩鼻嗰只形式啊，定系深喉唾液？ 唔系噶，深喉唾液咯，自己走去咩便利店唔系？嗰啲地铁站嗰啲攞嗰啲樽仔啊 ，O K， 攞样本包啦，系 O K， 系啊，跟住自己走去交，咁你唔系两三日就可以俾到我哋嘅咩 ？O K， 好啊，当时阿黄女士讲到佢之前嗰个检测嘅情况啊，头先讲到即系食肆嘅爆发啦，或者啲检测嘅情况都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1嘅，电话旁边咧就请到位嘉宾，唯有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早晨。 系，早晨，朱 乐 文。 早晨，黄杰龙。头先早半个钟头啦，我哋就同即系专家讲到而家 Case Mills 入边其中一间嘅食店又爆发啦，明朝食店啦。你自己都有留意嗬？有冇点睇呢个爆发情况咧？即系对业界嚟讲，都系咪一个警告咧？都 嗱，作为香港人，你见到任何爆发，一定系有啲担心啦，同埋唔想见到啦，系咪？即系而家个数字有少少回升，啲人。開始講緊哇，唔係又有第五波啊嘛，咁即係大家都即係身心疲累啦，全香港人都身心疲累，咁係有啲擔心嘅。咁但係咧就始終我即係作為業界，我又覺得呢個係一個個別嘅情況啦。即係你冇辦法嘅，即係始終嗰個一日未清零，你唔係去到嗰啲什麼28日清零咧，其實有一啲反覆，我諗係即係可以講某個程度係預咗啊，特別係我哋。年初七開放翻啲即係咁多個住所唔同住所嘅營業咧，我自己覺得係或多或少有少少反彈嘅，可能會咁可能呢個唔彩嘅就係佢第一日就發生啦，而且係一個超級傳播啦，咁呢個係一個不幸咯，咁所以我覺得關鍵就係即係衞生嗰邊一定要盡快去堵截啦，做好啲防疫啦。如果喺呢個時候仲要搞一個禮拜都冇檢測結果嘅。咁好難得住喎，咁呢樣嘢仲我覺得反而仲更加擔心過係咪有個案咯，因為個案係預咗有㗎嘛， 但是你要应对佢嗰个应对能力做唔到咧，呢个系结构性系统性问题啊！咁呢个我觉得政府一定要好认真去睇，点样去做好翻佢咯。 你自己有冇听到头先啲员工即系反映有类似嘅情况，就系、是、做个检测都未有结果？ 好普遍嘅，好普遍嘅。嗱，我哋商会咧，即系都收到啲会员反映咧，系足一个礼拜都收唔到结果嘅。即系17号做到24号都冇结果，咁佢自己。亦都忍唔住又去做多次，都好多呢啲咁嘅情況，甚至乎去到上個禮拜尾咧，即係應該係25号啊，即係本來政府俾我哋餐飲業嗰個檢測兩個禮拜咪去到25号嘅，咁嗰日咧我哋都收到食環署嘅一個通知咧，就話即係佢哋都似乎都知道，即係政府內部我諗佢哋都有信息噶嘛，都知道，因為有啲檢測結果係出得比較慢，咁所以咧嗰、那個佢哋都話叫我哋放心。嗰、那個嚟到巡查嗰時，嗰個檢控咧會係即係包容啲嘅，因為知道係有啲未出結果，就唔會話即刻檢控你嘅。只要你做咗未有結果，都唔會檢控你嘅。佢都有同我哋講嘅。 OK， 咁佢一方面有呢個包容啦，但係即係事實都證明嗰個速度太慢，對我哋呢啲行業嘅員工咧，你冇咧可能就令佢哋翻工唔方便，甚至乎損失啦。但係對於防疫嚟講咧，你遲一日救人如救火噶嘛，係咪消防員？你唔可以話等下救唔掂就等一個禮拜先再救啦，咁呢個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咯。 但講翻今次，譬如食店入邊嘅情況又爆發啦，之前有一啲措施做咗嘅，譬如頭先講到一啲定期做檢測啦，或者一啲換氣次數即係做多啲啦，咁啊另外一啲執台專員之類嘅措施啦。其實你自己觀察喺業界入邊呢啲係落實成點樣㗎？ 坦白讲，喺个业界里面呢，就当然有人愿意做多啲，有人呢亦系求生存嘅啫，总言之有得做我就做，甚至乎有啲呢系为咗，即系因为已经系执笠啦，绝路啦，所以你见到新闻久唔久都有啲铤而走险嘅，系咪，即系唔准营运嘅一啲状况佢都去营运，咁呢啲当然就唔理想啦，咁但系即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当你冇一个诱因嘅时候，好多業界咧，佢咁困難咧，亦都冇嗰個心神，冇嗰個資源去額外做。咁所以點解既然呢個食環署已經係有一種意思想做6次換氣率啦？咁當然有啲業界，即係我講我公司咁，就半年前已經自己 check 曬啦，我貼曬出門口幾多次換氣率寫曬出嚟㗎啦。咁但係都係有好多冇做，大部分絕大部分都冇得閒做呢樣嘢嘅。咁所以佢而家既然但係話想做咧，咁但係都由初七到而家都有一段時間啦，暫時都未同我哋再開會，佢應承咗話同我哋會再開會傾係落實嘅。咁我覺得既然有一個咁嘅個案 ，case 一個個案。是一个当头棍喝啦，咁我哋不如尽快大家一起去推动佢，就唔係话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又话諗係咪要收紧，我见到有啲报道呢几日呢个记者问我话係咪政府可能会諗再收紧，我諗唔会咁样嘅，即係你放宽得呢，你好似个灯胆你都唔可以又挞又熄又挞又熄啦，係咪，即係唔可以做手术一劏一刀落去就话哎呀个病人话痛即刻唔好做啦，连返埋佢算啦，咁我諗唔会咁样嘅，即係既然开得呢，我哋預咗有少少反彈，但係就要應對佢，等佢唔好爆發。咁我哋業界咧又繼續做好自己，甚至乎而家咁快就有即係超級傳播者咧，咁我哋盡快一齊去做好個6次換氣率。咁咪同反而係一個正面嘅防疫咯。因為你同安心出行唔同，安心出行咧，你係一個被動嘅啫，你發生咗先諗辦法通知佢啫嘛。咁但係呢個咧，你換氣率做好咗咧，你真正嗰個傳播風險都會降低噶嘛。我覺得呢啲係好值得真係大家做好佢咯。 換氣率呢啲係咪即係一啲有啲硬件上面要換啊，或者政府有冇資助啊呢一類噶？ 嗱呢樣嘢咧，到今天我到琴晚都好多業界睇到我一個新聞講都問我喂。你講得輕鬆喎，但係點樣做啊？啲工程我哋即係想像都唔敢想像，我都仲喺啲飲食嘅群組有幫手去解釋。其實咧唔係咁複雜嘅，因為而家食環署咧做咗一個網站，就係、是、暫時係自愿登記嘅。佢麻煩嘅地方咧就係、是、你要請個註冊承辦商去幫你登記，咁你可能要使3000-4000元去揾個註冊承辦商幫你去檢測下你個鋪頭夠唔夠6次。其實可能已經夠嘅，因為咧。任何一個牌照，你要出牌本身已經有一個換氣嘅要求。計翻數咧，大概都4至5次嘅。但係咧，好多工程佬咧幫你做工程嗰時，都會幫你做大啲嘅。所以係好多好大可能已經夠。 但萬一唔夠呢，從來係話唔係話要做工程嘅，因為做工程你要入職，你要批職呢，搞你兩年都唔批到嘅，唔係做工程，只係需要呢係買一啲紫外線殺菌機，就係作擺喺鋪頭裏面，咁就已經可以解決到嘅，咁或者係話幾千蚊又可以解決到，不過加埋都10000多，如果政府可以喺我哋咁困難甩手甩腳嘅情況下都有啲資助，咁梗係最好啦，否則嘅起碼都俾我哋做埋呢啲嘢落去咧，可以安心啲咁去繼續經營，唔好成日呢個陰霾，又話係咪過三日又話山啊，咁就可以咯。 嗯，另外我見即係而家啦，食肆如果要開晚市去到10点或者2人变4人咧，都要安心出行嘅，或者留資料啦，啲食客嗰、那個做法又做成點？因為我見今次譬如喺今次呢個食店嘅爆發嗰個情況，就話有啲嘅食客係聯絡唔到嘅喎，咁有冇啲方法可以避免呢啲情況咧？又 嗱，我哋自己睇咧，依家營運咗成10日啦。其實對於開頭嗰陣時候有啲擔心，會唔會有啲衝突、有啲矛盾？第一日嗰日仲有啲打交啊嘛，係咪新聞睇到？但係事後都冇再有呢啲嘅。其實香港人都好快明白，好快成熟。我自己留意到，仲慢慢多咗人由填紙仔都費事填啦，就用用安心出行啦。既然都咁多人都啦，都唔怕啦，都越嚟越多人做嘅。咁我覺得咧，又即係而家頭先成日講嗰個個案咧，就係、是。真係年初七嗰日嘅午市嚟添嘅，其實同嗰放寬就冇乜關係嘅。佢慶幸就嗰日已經係強迫咗做安心出行添。咁所以咧，可能嗰個揾翻確實嗰個即係到過嘅市民咧，係多咗件工具嘅。咁究竟佢有冇幫到手咧？咁可能衞生防護中心清楚啦，我哋就唔知道啦。但係有多一件工具，點都好過冇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係。是已經是好過以前的一定是。 嗯，但我先講核實嗰個工作，即有啲聯絡唔到啲資料，嗰啲點搞？ 聯絡唔到我就聽唔到衞生防護中心話有機會聯絡唔到。我聽到佢話70多个午市嘅幫襯者咧，已經聯絡咗69个啦。另外嗰幾個點解咧？咁就我哋都唔知點解啊，係咪？咁所以就睇下佢，即係我相信已經好過以前好多。以前70多个，你未必揾到20个。 好啊，好啊，同阿黄建龙倾到呢度啊，多谢你啊。黄建龙咧就系稻苗学会嘅会长嚟嘅，讲到头先有啲食肆爆发嘅情况啦，佢作为一个业界代表点睇啊，同埋一啲措施嘅落实情况如何啊。另外想同大家讲下一个题目，我见到咧上个月咧政府就公布一啲嘅政务官嘅人事升迁等等嘅安排，咁啊其中提到啦，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刘利群咧就系出任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嘅，咁啊公布咗之后咧，见到近日嘅一啲报章咧都好似系大公报等等咧都有报道，就话刘利群咧系包括讲到就话系纵容贴满一啲黑布文章嘅所谓连侬墙啦，问爱国者治港去咗边，除咗讲到佢喺食环嘅工作表现有批评之外咧，都讲到刘利群啦，佢嘅丈夫啦，亦都讲到佢国籍嘅问题等等嘅，亦都引述一啲讲法提到刘利群嘅政治立场等等。啊，见到咧新闻党主席咧叶刘淑仪咧早前喺 Facebook 嗰度咧都有回应到相关呢一啲嘅报道，同佢一齐咧系倾下今次嘅事件先。早晨，叶刘淑仪。 早晨， 叶刘淑仪，讲下今次点睇一啲报章有针对刘利群升个职之后嘅一啲讲法啦。 我谂一来因为就好多人好嬲，当时食环署冇清嗰啲连侬墙啦。但佢哋就唔明白政府运作。其实当时情形系咁嘅，因为食环署咧喺2012年咧就告一啲法轮功个学徒喺啲政府墙壁啊、公共地方度贴横额啊、街招啊，咁啊告佢哋，咁咧就司法复核，由2013年司法复核到2009年都未完咧，其实应该好似旧年先打完呢场官司嘅，前仲好耐。咁你知政府通常运作就系、是、啊，你叫佢清场，咁佢问法律意见，法律意见就话司法复核、哦，未公司未完唔喐得住、哦，其实就情形就系咁。咁当然当时政府可以破格啲咁做嘅，即系话啊，我话知你司法复核啦，我铲咗先，至多你再告我啦咁。咁但你知公务员唔会咁做噶嘛？佢哋唔会咁出位噶嘛？另外亦都唔系佢一个人嘅决定，你谂下当时系骚乱得好紧要啦，我哋又准备选举啦，建制派投诉得好紧要啦。咁食环署点会佢一个人决定啫？梗系佢政府高层都认为。 啊依法办事，有司法复核唔喐咁，所以就唔应该净系怪佢一个。 嗯，见到今次譬如好似大公报报道等等啦，咁都系针对佢有几样嘢嘅，譬如佢食环署嘅工作表现啦，头先都讲到一啲啦，头先亦都讲到咧话涉及佢丈夫啊蔡海慧等等，亦都扯上关系，都讲到佢系国籍嘅。点睇有呢一类咁嘅喺报章上面针对工作以外嘅批评咧？ 其实就好多公务员喺回归前攞咗居英权吓，北京系知道嘅，亦都冇意见。除非你去做主要官员吓，边啲位咧就一定要放弃，即系我都放弃咗啦。我做入境处长，或者系升级做主要官员嗰啲。谭志源啊，喺聂德权嗰啲放弃晒噶啦，系嘛？其余嘅，我觉得就唔需要重新翻旧账，因为当年已经妥善，中央好大量咁处理咗啦，吓咁啊，唔应该理人哋屋企人或者一个常秘本人拎乜嘢护照，因为到目前为讲都冇话常秘唔可以拎居英权啊，冇啊，吓宣誓系另一回事。宣誓是要他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嘛，是不是？當然我收到一些帖子更加離譜啦，就是說劉麗群是泛民的內奸，他丈夫蔡海偉呢就是泛民的策劃大佬，大佬啊，首腦啊， okay， 如果是這樣拉了啦，你當他是戴耀廷嗎？是吗？又说所有民权啊、公运啊都是他们搞的，那这些就是出于无知啊，是吗？他们又不明白政府的运作，那么在这里都骂我，我觉得不是挺好，很打击公务员的士气，令到他们很害怕，会不会下一个到我呢？ 我见到叶太呢你在 Facebook 那里都说有些政务官都担忧啦，也都觉得是好像掀起一阵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自从是中央出了一个爱国者的理论，当然是非常有必要啦，就有些人拎住来放大来做文章啦，咁啊好打击好多官员的士气。唔好忘记我哋而家百废待举，特首都话咗好多条例嚟緊立法会啦，呢啲嘢都系要资深嘅常秘做，副常秘一级级咁去合作去做嘅。如果打击佢士气，令佢哋啊有健康理由提前离开啦，咁对特区政府冇乜好处，对国家都冇乜好处。你就算有好忠诚嘅局长啊，草拟一条宣誓条例，都要佢下面啲人帮手嘅。系咪？如果一下写入坏咗一啲嘢，做漏一啲嘢，就粒碌噶咯。是不是？现在我们还在抗紧疫，食卫局的工作是压力很大的，所以各个局都大的了，但不要忘记我们现在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严峻的环境，又要抗疫，又要尽快经济复苏，就社会很多问题逐一处理，即是用无厘头都没有事实根据攻击一些资深的政务官，我觉得是伤害香港的利益，亦都等于伤害国家的利益。 我见到即今次针对刘丽群的批评呢，都引申到一些的人士的讨论，就说是不是应该要设立一些官员选拔制度的审核呢？那就其中一些人呢就提议到了，是不是可以将政务官的人事档案交去港澳办啊、中联办做一些的审核背景、往绩等等，亦都说他们的升迁是不是都日后要两办去同意啊等等。你怎么看有这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必要啊，是吧？我们的政务官的升迁素来都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升到上去都是优秀的，好像林太那样，好像曾生那样优秀到做了特首，是吧？升到上去个个都有翻上下打得的了。其实我见这个资深的政务官个个到60退休，我都觉得损失很多人才，是吧？咁啊，评估一个人工作表现，应该系交俾最熟悉佢工作嘅人嘅。至于佢系咪真正嘅爱国者，咁已经有呢个宣誓制度处理啦，系咪？所有公务员都宣誓啦，所以我觉得唔需要横生枝节啦。 因为我见譬如有啲譬如见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就话，公务员宣誓咧就。不只是应该要靠这样的，尤其是做到一些比较高层的职位，领导层应该更加展示担当和勇气。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要落实一些制度去真的落实爱国者治港，要看得清楚一点呢？ 当然除了宣誓更加要积极一点， 主持担当同勇气啦。 嗯， 呢啲咧要呢个公务员嘅风气，即系目前嘅风气，素来就系其实佢哋系依法办事，好多嘢攞 legal advice 跟程序咁去做法，跟先例、跟 precedent 咁做法。呢个系多年嚟嘅积习，你要佢哋个人要勇敢啲。好似我哋啲选举嘅出嚟出位啲，呢个文化系唔同嘅，唔系一朝一夕可以改嘅，亦都唔系话改个升迁制度就做得到嘅，即系要上头点领导佢哋咧。 OK， 啊，叶太头先你头先讲到即系都会好打击政务官嘅士气啦，有冇观察到而家近年即系啲政务主任啊、政务官嗰个流失情况咪都严重？ 是多了啦，呢啲我哋喺立法会 panel 都问过噶啦，系走多咗人噶。 有冇去到即系可能所谓青黄不接嘅情况？ 咁啊，政府一路请人嘅，咁我哋喺公务事务委员会都倾过噶啦。 嗯。 有啲流失就系做够十几年啦，吓、啊，即系可能佢嗰啲公积金又计到数，最好嘅时机离开。而你知咧，做過十幾年政務官嘅人咧，去到首長級，其實出去都幾搶手嘅。 嗯， 大把嘅，你話佢哋唔好，大把嘅商會啊、公營機構啊、非政府公營機構請佢哋。 嗯， 老實講，壓力低好多，人工高過做政府，何樂而不為啫？係嘛？所以佢哋唔係冇選擇，係嘛？咁啊，當然亦都有啲夠鐘就走，嚇、啊，亦都唔会再做耐啲啦，咁而家系一个厨房太热啦。 嗯，其实政府仲有冇啲咩因素可以吸引到入嚟做咧？而家咁嘅情况，简短。 咁目前还薪酬啊高噶啦，你先请一个政务官 starting 咯，五六万啦，系嘛、 嗯、 ？starting 嘅薪酬就高噶啦，咁做咗十几年之后咧，咁当然啲政务官撇除目前嘅环境啊，任何政治理由，佢都有选择嘅。 O、okay、K， 因为外面好多。啊，貿發局 噶、 金發局噶， 好啊，同阿葉劉淑儀傾到呢度啦，多謝你，時間所限。 起訴當中一人嘅控罪書指稱，被告喺去年七月一號到今年一月七號期間，串謀其餘四十六人組織或者參與謀劃喺立法會取得大多數控制權，不論內容或者利弊，拒絕通過政府任何財政預算或者公共開支，以癱瘓政府運作。四十七個被告不獲准保釋，今日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另外八個人尋日未被檢控，包括前民主動力師傅關尚義、民主黨的陶謹申和鄺俊宇等人。明報的報導。 文匯報報導，中央有關部門昨日在深圳舉辦為期兩日的座談會，聽取香港社會各界對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和完善愛國者治港的意見。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表示，中央反覆向香港傳達一國兩制不會變的訊息。他指，經過二十幾年的實踐，一國兩制符合中國國情和香港實際，關鍵在於邊個嚟治理香港，答案必定是愛國者治港。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仍然未止，昨日确诊个案有22宗，本地占17宗，其中4宗是源头不明，另外有超过10宗初步确诊个案。尖沙咀 K11 妙思雅越来越多商户卷入疫情，除了爆疫的明朝食馆昨日再增加10宗个案，令到群组扩大至到44人之外，商场地下名店卡地亚的33岁女员工，同埋曾经到过5楼一间餐厅饮下午茶的53岁女子，亦都系确诊。港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為，特區政府過早放寬措施，令到疫情反彈。經濟日報報道， 《蘋果日報》報道，科興疫苗網上預約接種系統今朝早9點起再次開放，接受5個優先群組預約，最快呢個星期六開始接種，名額一共增加到20萬個。另外，繼一名72歲男長者在佐敦觀衷體育館接種科興疫苗之後，心悸需要送院，沙田元和路體育館接種中心 前日亦都有一名婆婆接种疫苗之后眼蒙要送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话，眼蒙并非疫苹果接种之后的过敏反应。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的报道，曾经在2006年刊宪，不过因为居民反对搁置15年的沙田 T4 主干路有望重新发展，政府计划今年上半年为 T4 主干路刊宪，在2023年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如果2023年动工，就有望在2028年启用。有區議員估計，到時由馬鞍山往返荃灣和西九龍將無需再經沙田區內道路，車程可以節省5到10分鐘。明波報道。 《東方日報》報導，油麻地避風塘出現一對罕見的黑天鵝，由於它們屬於日常難見的非本地物種，事件曝光之後引起網民熱議。愛護動物協會接報派員到場，經觀察之後判斷它們身體狀況正常，但是行近它們的時候，兩隻黑天鵝就立即游走，由於他們都沒有受傷，無需展開拯救。《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社評說，港府放寬限聚配合推行新的防疫措施超過10日，疫情有回升跡象，深喉唾液檢測結果嚴重滯後。社評說，在檢測恆常化底下，市民主動配合檢測和追蹤，港府需要調撥資源，讓各項配套措施落實到位，力爭24小時之內有化驗結果，並且加大宣傳，令更多人願意使用安心出行，才能夠有效遏止疫情。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一名患有高血壓的72歲老翁接種科興疫苗7分鐘之後，心跳每分鐘達到100下，血壓上壓升到160，好彩送院之後情況穩定。而最少有幾名市民到達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之後，才知道自己不適合注射。社論認為，政府在繼續推廣齊打疫苗信息之外，亦都無必增加市民對接種疫苗的認知，避免繼續發生這類事件。成報的社論。 《蘋果日報》評論說，財政預算案花過千億財政赤字，是刺激經濟換來的是有錢不識使的慨嘆，即使派錢亦都要加上種種條件和目標，令本來可以讓市民直接受惠的措施亦都是走樣變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強調，會微調電子消費券的落實細節，令市民更方便。評論說，最方便、最急市民所急的，始終是直接派錢。蘋果日報評論。 文匯報社評說，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日又在深圳出席座談會，聽取香港社會各界對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意見。社評說，香港的選舉制度是中央事權，中央擁有主導權、決定權，香港各界在尊重配合中央工作中，应该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为完善选举制度，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献力。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七贤道北去红磡方向啦，近住温思劳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仍然挤塞噶，咁啊车龙咧排翻去北拱街啊。七贤道北去红磡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北拱街。咁另外何文田嘅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近住常胜街由于有爆水管啦，而家常胜街嘅车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常胜街嘅车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17号就要改道行驶，影响到而家培正道去翻佛光街方向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咁公主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佛光街之路咧都受影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都系车多，而东隧嘅九龙去香港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 金鐘道東行去灣仔，近住軍器廠街慢車，龍尾就喺花園道近住堅尼地道。喺九龍咯，龍翔道去觀塘，而家龍尾就喺虎山道橋底。喺新界，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車多，車龍排到去奇德村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慢車，龍尾沙田污水處理廠。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成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古仔你听。 我系大成小事印度篇嘅叶培，旧年六月一别之后，逢如隔世，由三月开始，每月第一个星期日，我又再继续同大家分享印度嘅大成小事。风雨都唔改噶啦 ，Namaste。 2021年3月1日，明朝食管群组再多十人确诊，累计44人受感染。 疫苗接种计划网上预约系统9时起重开。 47名曾发起及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落案，今日提堂。 联合国称缅甸周日示威最少18人死，古特雷斯谴责镇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有讲到咧，9点开始咧，可以喺疫苗嘅预约系统嗰度啦，系预约呢个科兴疫苗啦。咁啊，9点开始可以再入去系统噶啦。咁啊，见到咧，如果而家入去嘅话咧，都要继续排队先。就话预计要等候嘅时间咧，系统显示咧就话多过1个钟头嘅，有咁嘅情况。咁头先咧亦都同大家讲到咧，有关于食肆爆发嘅情况啦，仲有一啲嘅检测啊，咁就话如果去做检测咧，早排咁去到。有些情況咧，有些市民亦都講到話，超過一個星期咧，先至收到檢測嘅結果。咁頭先有專家亦都講到呢個情況咧，就唔係咁理想嘅。對於疫情嚟講咧，可能係一啲漏洞，有個咁嘅情況嘅。繼續聽你嘅電話，歡迎打嚟18723111。有劉先生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啊，蕭生。 係，請講。 係啊，阿君呢個檢測啊，係令人即係好擔憂啊。 嗯。你有做檢測係咪啊？早排 我咧就唔係我做， 嗯， 我個孫做， 嗯， 我個孫咧就17號就唔舒服，喉嚨唔舒服，到17號晚頭食飯時間咧就有啲發燒， 係， 咁啊跟住咧就帶佢去睇私家醫生啦，咁啊睇私家醫生咧，醫生就俾個樽仔寫一張表， 嗯， 要做呢個強制檢測， 嗯，因為佢有病徵，嗯， 係有個兩日內咧就一定要交。咁我哋咧做家長嘅梗係好擔心啦。咁啊，我第二日咧就佢起完身啊，咁啊搞掂曬啲嘢，做填埋資料，咁我就交去呢個坑口將軍澳呢個 診所。 我11:35就交到去，係。咁佢啊即係喺嗰度數一數嗰個曲呢就有張收條出返嚟嘅。咁呢咁我問過嗰個工作人員啦職員啦。咁我幾時會收到呢個通知呀，佢話應該2-3日到啦。咁樣 結果呢 結果呢就到尋日先收到通知。 哦，尋日即係28號都成10日咯喎， 十日啦，係啊，咁呢嗱呢度咧，我嗰個孫咧就10幾歲啊， 一門口啊，一步啲十幾日，一步都唔敢出。 嗯。 咁咧就喺屋企咧都要戴埋口罩啊，除咗食嘢就喺都喺間房度噶啦。 嗯，即係你哋都好擔心咯、啊，所以都 好擔心啦。咁、我哋啲大人咧就壓力會非常之大。 嗯， 我哋大人都少啲去街咯，除咗買餸，邊、度都唔敢去啊！阿經，如果我個聲曲診咗。咁我哋會都有機會㗎嘛。 OK， 好，唔該曬。阿劉生講到佢孫仔嗰個情況，都係話檢測做完之後咧，成十日先至有結果出，咁佢哋都好擔心啦。嗰、那個情況驚有確診嘅情況出現，唔敢出街等等啊。咁啊，劉生講到佢嘅情況啊，繼續都歡迎你咧，打嚟1872311咧，有冇類似情況啊？講到頭先預約系統嗰啲咧，都可以歡迎你打上嚟講下嘅1872311。電話旁邊咧，再請一位嘉賓，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早晨，崔乐文。 早晨，何柏良。头先我哋都有讲过一啲疫情嘅同唔同嘅人士。咁我都想先问一下你，其实大年初七咧放宽咗一啲嘅防疫措施到而家啦，系咪都见到陆陆续续都反映晒嗰啲嘅确诊个案出嚟噶啦？ 啊，其实你睇翻由二月中开始啦，即系到而家咧，其实就个个案咧都几明显有啲上升趋势嘅。咁当中，包括而家喺尖沙咀 K11嗰個嘅超級群組爆發咧，裏面有唔少嘅個案咧，其實都係同放寬之後咧有關係嘅。咁當中有唔少咧，都係同啲除口罩嘅場所有關係啦。咁呢啲餐廳啊、酒樓、食肆有員工確診咧，其實就喺 K11呢個事件之前咧，都已經有十宗八宗嘅啦。咁所以就，今次其實咧，嗰個超級群組咧就唔係話一個單一嘅獨立事件啦，而係你放寬咗之後咧，就嗰啲個案咧慢慢走出嚟啦。咁加上有幾方面個配套咧就長期唔到位，咁就情況就唔係話太過樂觀咯。 嗯，配套長期唔到位係講緊邊度啊？你講緊？ 比如就有好多市民啊，頭先有聽眾都有提到啦，咁、個檢測慢呢個問題咧，其實就都係有數得計啦，咁亦都係持續一段幾長嘅時間啦。咁、其實你話檢測慢咧，本身都唔係新事物㗎啦，咁就都前後都講咗成年，咁大家都似曾相識咧，就喺舊年12月嘅時間咧，咁嗰時有一啲檢測好慢，咁就當其時就唔係淨檢測慢啦，連送去檢疫都慢，咁咧就有等候檢測未出結果嘅人士咧，就等到死亡啦，咁亦都係有等候檢測就未曾等候檢疫，未人送到去醫院，亦都喺家中就等到死亡啦。咁你睇翻政府佢喺初七放寬措施之前咧，就文匯報就統計過咧，就佢需要每兩個星期做呢啲定期常規檢測嘅從業員咧，大約有55萬。 嗯。 咁以當其時咧，就政府呢度外判商每日個檢測上限嚟到計算咧，咁佢都計過咧，其實係做唔到。咁你就要清到淨係呢14日就兩個星期檢測一次嘅啫，你都要8日嘅時間。咁所以你有數得計出嚟咧，就由初七開始到而家咧，就呢啲檢測就好長時間啦。咁我琴日就有翻嚟醫院，咁就去我哋醫院飯堂咁同啲飯堂啲同事傾啦，咁佢哋都係冇豁免要兩個星期就去做一次檢測啦。咁佢哋都講翻啦，基本上佢哋去做呢啲強制檢測咧，就平均等候咧都係要7日或者耐過7日。咁所以都唔係話間中有人士要等7日，而係普遍咧呢啲檢測咧係要等7日或者以上咯。咁其實呢個都係預見得到啦。咁始終呢啲檢測慢啊，就計錯數嘅問題咧，就喺各個層面咧，就個計劃唔到位啦，同埋就冇問責性啦。咁係唔係真係你各個階層大家就負責嘅公務員啊、官員有部分真係抗日疲勞得好緊要咧？咁如果你話真係呢方面有問題，都要諗下點樣去處理咯。 有冇具體諗法咧？呢、這個有即係針對而家檢測慢。 我覺得就有數得計的地方咧，如果你真係做唔切咧，你要有優先次序啦。咁如果係從業員本身咧，你兩個星期做一次，那個成效咧就相對係比較細嘅。 嗯。 咁你今次 K11 嗰個超級群組爆發，你都睇到咧，就 嗰個定期檢測咧預防唔到呢個事件，咁嗰個爆發咧就甚至乎咧就可能同呢個檢測慢係有關係添。 嗯， 咁如果你話優先次序咧，我覺得最重要你都係有病徵唔舒服嗰啲人士咧就。個檢測應該有優先啦，咁同埋就呢啲有病徵嘅人士就嗰個檢測就政府其實長期以嚟咧反而就冇公布呢個重點嘅數據，咁譬如私家醫生個檢測啊，就呢啲表列場所從業員有病徵個檢測呢啲做成點咧，係咪好快有結果咧？你譬如以翻 G11嗰個而家懷疑私家群組傳播者嗰個源頭個案咁啊，咁佢就。18號開始唔舒服啦，咁就休息咗，咁19號呢就上班，咁中間因為唔舒服都係早咗走啦，咁其實你嗰日佢已經負責嘅佢嘅上司呀、啊、都知道佢連續兩日唔舒服啦，咁大家都關注呢個時間唔舒服應該係盡早做檢查，咁但係這個個案呢就佢遲到呢就差唔多成個星期之後咧，就先自確診。咁其實你嗰個 K11 嘅群組咧，就喺食客咧就先發覺嘅，就唔係話喺員工裏面先發覺嘅。咁你除咗呢個懷疑源頭嘅清潔工啦，咁同埋喺嗰個場所裏面咧，就仲有唔少嘅員工咧，其實都係有病徵，亦都係遲過啲食客咧就揾到出嚟。咁所以如果佢喺呢啲高危嘅餐飲場所、表列場所裏面有職員唔舒服咧，嗰、那個鼓勵佢哋去快速檢測同埋盡快啲檢測有結果咧，嗰、那個成效我自己睇會更加大啦。咁同樣呢、這個都唔係話新事物嚟㗎，你之前二月中到而家，除咗 K11 嗰個群組，咁就算有公布你數到出嚟，另外有七宗涉及其他嘅餐飲場所嘅廚師啊、員工啊、之下啊、賣餅員呢啲咁啊。冚唪唥由病徵去到確診咧，都講緊5日到7日啦。咁冇一宗咧，就係有唔舒服，即喺一兩日之內咧就檢測到出嚟有結果。咁裏邊有幾多係因為嗰啲相關嘅從業員佢遲咗去交樣本，有幾多咧係因為交咗樣本就等成個星期先有結果咧？咁其實就呢啲嘢政府佢睇翻咧就。市民就會知道個問題出喺邊度咯。咁而家咧就做緊呢啲嘢，未必針對到嗰個問題嘅核心咯。 而家你觀察咧，呢一個個案咧喺 K11 Lucia 呢一個嘅個案咧，算唔算係會唔會引發第五波嘅疫情嘅關鍵咧？定係你自己觀察到而家佢嗰啲嘅有啲第二代傳播出現啦？話咁嗰個嘅傳播力又強唔強咧？ 嗱，佢第二代傳播其實涉及嘅人數都唔少啦，咁佢就44人咧就直接有關聯，咁裏面有13宗咧就屬於呢啲緊密接觸者啦，咁緊密接觸者佢係冇去過嗰、那個相關嘅食肆嗰度就用餐噶啦，咁13人噶啦呢度已經係講緊，咁所以第二代傳播已經係佔44人裏面13人，咁13人咧就唔係一個小數目啦，咁亦都反映個病毒就傳播力係好高嘅，咁亦都係短時間之內咧就可以傳一代傳兩代嘅。咁而家睇到政府咧，其實佢就住個追蹤咧就都係加快咗， 擴大咗， 擴大咗，咁亦都係檢疫嗰度咧就係個網撒得係比較大嘅。咁其實你要去攔截呢啲傳播鏈咁啊，最關鍵嗰個位咧係檢疫嘅。因為你嗰個檢疫咧，你唔係馬上安排呢啲喺潛伏期嘅人士咧就去隔離咧，咁佢就有機會繼續翻工啊，喺家庭裏邊咧將個病毒傳開去咧。咁如果你係已經將佢檢疫咗咧，咁佢就唔會再有傳播鏈啦。咁所以如果而家睇嚟咧，就有風險咧，就兩個位啦。咁第一咧就喺2月19日有去個明朝食館咧，就仲有大約10個乘客未曾揾到啦。咁如果要照佢而家個統計咧，就當嗰個時段19號嗰個時段咧，就喺現場嘅食客大約1/3咧係已經確診咗。咁即係你未曾揾到嗰10個人裏邊咧，可能講緊有3個啦。你照翻條數去到計咧，就佢係會中招嘅。咁呢3個個案咧，就如果佢揾唔到出嚟，佢就喺社區工作崗位會有傳播鏈啦。咁另外就喺 K11除咗明朝食館咧，另外就再有幾個嘅店鋪，咁有啲係名店，有一啲咧就係嗰、那個食肆啦，咁亦都係有確診個案。咁呢個關聯性係唔清楚嘅。咁呢啲 唔清楚嘅關聯性會唔會反映佢除咗喺明朝食館裏面其他地方都有傳播鏈咧？呢個就講危機嘅地方。 嗯，另外都想講下疫苗啦。見到即係今日九點鐘開始咧，網上預約系統又重新開翻啦。咁啊，暫時都係話預約打科興嗰只疫苗嘅。不過咧，私家醫生就應該話啲報道都話應該今日可以攞到貨啦，最快聽日咧喺私家診所咧都可以打噶啦。你自己點睇之前滿額嗰個情況？而家嚟緊又話BioNTech 咧都應該係今個禮拜中咧可以預約啦。對於即係成個疫苗預約嗰個情況啊，供應上面係咪都應該可以疏導到啊？ 嗱，暫時嚟到睇咧，嗰、那個疫苗接種安排咧都係有秩序嘅。咁、香港購買咗個疫苗咧，不論係科興或者係德國嘅 BioNTech 咁啦，咁嗰、那個供應咧都係足夠嘅。咁政府咧，其實佢之前都預告過噶啦。咁喺接種疫苗開初嘅時間咧，佢希望就做熟咗個流程先。咁所以啱啱而家開始咗咧，似乎接種個人數睇落咧就唔係話太過快。咁呢個亦都係計劃之內啦。咁、但係如果當嗰個流程係熟習咗，咁科興似乎都開始熟習啦。咁但係私家醫生嗰度就啱啱呢個星期先至會開始接種啦。咁另外就德國BioNTech疫苗就可能遲多一兩個星期先開始接種啦。咁佢如果係運作熟落咗之後咧，就確實要加快噶啦。因為其實疫苗咧對於預防咧係相當之重要。或者都可以解釋一下嗰個疫苗成效，就喺現實世界嘅場景係等於咩意思咧？咁譬如你以喺明朝食館，咁而家你就有44人感染咁啊。咁如果你以一個50%有效防病嘅疫苗嚟到計咧，咁佢可以將44人咧就減到22人。咁如果係一隻95%有效嘅疫苗咧，咁44人咧就減到咧得兩個人咧就會發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計算嗰、那個疫苗防病有效率嗰個計算方法出嚟嗰條數啦。咁當然，如果你係接種咗疫苗，咁就算係有病徵發病咗，咁啊預防唔到啊。咁照我哋而家個理解咧，就病情個嚴重性啦、死亡咧，應該都係可以減低咗好多嘅。如果係嗰、那個德國嘅 BioNTech 疫苗咧，咁亦都喺外國有大量嘅數據證明咧，佢可以有效防止住院啊、嚴重嘅疾病噶啦。咁所以咧就市民應該積極去接種疫苗咯。 最後再一分鐘到，我想問一下，即係暫時見到一啲接種嘅人士咧，嗰啲副作用嘅觀察你點睇咧？因為見到個別有啲人士好似打完針之後就話有眼蒙啊、頭暈啊、心悸啊，有啲就話涉及血壓啊咁，點睇啊？你觀察到暫時？ 我諗市民要分翻開咧，就有一啲係佢接種完之後反應啊，有啲係副作用啦。咁如果而家暫時觀察到香港呢啲事件咧，就我唔會算係副作用咯。咁有各種各樣嘅原因咧，就係疫苗嘅反應啊，或者佢自己本身當其時就打針痛啊、緊張啊、環境因素影響，有呢啲頭暈啊、心跳啊、眼蒙呢啲咯。就呢、這個。就喺嗰、那個副作用裏嗰、那個理解同埋歸類上邊咧，佢唔屬於係嗰、那個同疫苗副作用有、 okay. 有關係咯。 好啊，同阿何柏良傾到呢度。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頭先講到關於咧疫情嘅情況啦，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新任广播处长李伯全今日履新，他朝早抵达广播大厦并会见传媒。李伯全强调会确保港台在约章下的编辑自主，同时要履行编辑责任，以专业精神服务香港市民。 我好荣幸获委任为广播处长，我期待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边，联同香港电台的管理团队和所有的同事，带领港台履行香港电台约章下港台的公共目的和公共使命。我会确保港台在约章下面的编辑自主，同时间亦都要履行编辑责任，以专业的精神服务香港市民，做好公共广播，为公众提高高质素的节目和资讯。 商经局早前公布了有关港台管治和管理的检讨报告，我会同港台的团队一起仔细研究跟进有关的报告，确保港台拥有一个作为政府部门和公共广播机构应该有的良好企业管治。我非常重视港台的内部人才，会致力同事的培训和发展，以便透过既定机制让港台的人员填补高层的职位。我深信港台的同事会同心协力，继续以专业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履行香港电台约章下边港台的公共目的和公共使命，服务市民大众。 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复，尖沙咀 K11 妙思人明潮食馆群组进一步扩大。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检测滞后成为现时最大的防疫漏洞，甚至可能同近日的超级传播事件有关。患者或者带病到不同地方上班，增加社区传播风险。若果情况在短期内没有改善，疫情可能反弹。梁子超说，本港实验室的检测量并未用尽，政府安排数十万人接受定期检测的同时，没有同一时间增加实验室等服务，以应付深喉唾液样本的化验量。他认为需要在24至48小时内有化验结果，否则整个计划就会失去意义。英国继续推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表示至今已经为超过2000万人注射至少一剂疫苗。首相约翰逊形容这个是巨大的国家成就。政府计划到7月底为全部成人注射首剂疫苗。另外，英格兰公共卫生局说，英国发现一种在巴西出现的变种新冠病毒，至今有6人受到感染，英格兰和苏格兰各有3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轻微。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430点，升450点，总成交22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2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14,698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89.5，升27蚊；美团361.2，升21.2；快手319.6，升10.8。微盟集团23.7升1.15，保利协鑫能源3.22升3.7，阿里巴巴235.4升3蚊，友邦保险99.3升2.25，阿里健康27.9升0.9，药明生物101.4升5.35，港交所483.4升10.2。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6，英镑10.851，瑞士法郎8.542，澳元6.018，加元6.109，新西兰元5.648，欧元9.378。每百日元对港元7.2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86。日经平均指数报29,606点，升640点。港金现价报16,070蚊，比上日收市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11美元，卖出1,743.8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何文田嘅佛光街因为爆水管，佛光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常胜街嘅慢线需要封闭，影响到常胜街嘅车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17号咧需要改道行驶。咁因为呢个爆水管咧，而家就影响到培正道去翻佛光街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 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咁龙尾咧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嗰段咧就车多，下亚厘北道咧出翻去花园道亦都挤塞。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和富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龙尾就九龙湾货仓噶，龙尾系九龙货仓对出。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马料水嘅瑞祥街回旋处咧，一带仲系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2021年3月1日，明朝食管群组再多10人确诊，累计44人受感染。 疫苗接种计划网上预约系统9时起重开。 47名曾发起及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落案，今日提堂。 联合国称缅甸周日示威最少18人死，古特雷斯谴责镇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咧，预约系统今日9点开始咧，再次系重开俾人预约啦。咁啊，主要都系讲紧咧，都系接种科兴疫苗咧，亦都系俾一啲优先群组咧预约嘅。咁不过咧，今日开始咧，都会有一啲嘅疫苗咧，去到私家诊所。头先都提到啦，咁啊，最快咧礼拜2可以注射。嗱，接种呢一类咧系私家诊所嘅疫苗嘅人士咧，就唔需要经政府嘅网上系统嘅预约嘅，可以直接咧去联络翻医生嘅。咁啊，提翻大家啦，继续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有陈先生嘅电话，早晨。 系你好，早晨啊，主持。 系，请讲。 咁咧，我个朋友咧上个礼拜咧就有啲唔舒服啦，咁有喉咙痛，咁啊好担心啦，咁就佢自己去隔离咗自己啦。 嗯。 咁等个检测嘅时候咧，佢差唔多等咗6日。咁第7日嘅時候啦，6日第七日之後先有個檢測報告，即係俾翻 SMS 佢，定係俾個通知佢啦。咁呢樣嘢其實即係今朝一路揸車一路聽嗰、那個啲啊香港嗰啲朋友講翻，哇！原來個檢測咁慢，即係其實我自己一直一成年啦。咁其實個疫情發生咗咁耐，唔係呢個月嘅發生嘅事。咁如果你呢個禮拜或呢個月發生，可以理解嘅。但係發生咗成年，點解政府部門個反應可以咁慢？亦都話加大檢測量，咁原來係派個樽多啲，但又出唔翻個報告。咁其實我朋友差唔多喺屋企困咗6日，因為佢好驚傳嘢俾屋企人，佢自己搬得出嚟去酒店度住，其實佢好驚嘅。咁變咗即係其實我諗唔單佢有咁嘅經濟能力，能夠俾酒店錢出嚟住6、7日。 嗯， 又香港好多人其實唔夠冇咁嘅錢，可能住個環境係唔得嘅。佢點算呢？佢匿埋咗，有啲啱啱今朝有啲聽眾就話直情出唔到街，因為公司唔俾佢翻工。喂，大佬唔係個個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噶嘛？ 你朋友咧？你朋友個工作影唔影響？ 我朋友就可以咁好彩，可以 work from home。 嗯， 因為佢管理層可以，但有啲前線嘅，我聽今朝有個收音機，佢哋做酒樓之客嘅，佢點 work from home 啊？咁變咗就即係我一路聽，其實好多身邊好多人其實唔係話佢介意去檢測，唔係介意去點樣做安心出行。但個問題就係、是、我做咗，你係咪有用先？係咪真係會有 backup support 到？好似你 claim 嗰、那個？ 宣傳效果，譬如我檢測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即刻有報告呢？我問身邊好多朋友話喂封大廈喎、封得好慘喎、但如果你可以八至十個鐘裡面出返個報告俾我就可以就得嘅，瞓個覺第二朝起身已經出咗去啦，我相信反對嘅聲音唔會好大，但個問題就開頭咁多人而家、都話要有時七點對第二朝，今時今日發展咗成年，係咪即冇發出檢測？係咪真係做唔到呢？ 好啊，唔該曬陳生，都係關注嗰個檢測嘅速度問題。仲有何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阿早晨啊，我就想講咧，就是、關於嗰個檢測實太慢啦。我咧個講佢因為工佢喺啲地盤度做啊，所以佢都要即係都係屬於要十四日，即係老細要佢檢測咗攞咗陰性報告先去翻工啦。 係。 佢就。地盤是有一個收集箱的， 嗯， 不知道到底是那個經大判再去拿去化驗室，不知道這裡 個程序上出錯還是什麼呢，那個慢了，那他整個禮拜都收不到，那他沒辦法了，那他自己走了去那些強測那些排隊去測，那就更快過那個報告就出了，因為他上班嘛。 哦，但他這個是否付錢的，他是否額外付錢的，他自己去這隻， 那我這樣我沒問了，我問他你檢測了沒有，他講的情況給我聽，即我講兩樣東西，第一可能真的那個檢測那個速度慢，第二就是說你有的地方譬如那些地盤樣他收集了他隔了多久才給他，那些樣本可能已經都不對了，或者已經拖延了，如果你檢測到有人的時候有病患病你都捉不到，是不是，還有或者我剛剛我其實我跟你聊了電話之中，我今天已經上網做這個登記打疫苗，但我都是咧，即係等咗七八個字啦，咁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但去到某個位咧，做來做去，我而家彈來彈去都做唔到。 彈嚟彈去啊！即係點啊？即係入咗去又出翻嚟。 入咗去，但係去到某一個程式咧，佢又我不是一個自動程式咁樣，我 tick 咗之後，唔知彈來彈去都話你已經過期過時間，但係佢又冇個位俾我彈翻出去，再入翻啲資料成，我而家都唔夠膽走。 Okay. 即係我。即係你半個鐘頭咁，即係嗰陣間，我可能我已經要由頭有咗排，佢可能已經又滿啦。 OK， 好啊，唔該曬何女士，講到檢測同埋預約嘅情況都有啲睇法啊。仲有蔣先生嘅，早晨，蔣先生。 早晨啊，我都係講有關於送我係食肆人員嚟嘅，要做檢測嘅。咁啦，我18號就送樣本去政府合署就掃嘅。咁咧就到23號都未有結果，於是我就打個熱線電話。咁我開頭佢都係叫我係 email 嘅，咁啊，但係我話我可唔可以就咁你哋同我翻勾啦？咁啊，於是咧就佢就同我做，就唔需要 email 嘅，直接會話我同你登記啦，我就同你查詢啦。到26號凌晨咧，已經收到個結果，即前後咧就8日啦。 係， 咁啊，我結果咧咁啊就顯示咧，佢依家22號咧。就話我採取嗰、那個做嗰、那個即係話應該22號當係我採取嗰個口水嘅深喉樣本嘅。 嗯。 咁你知啦，咁而家咧又我又雖然26號已經有結果啦，咁但係我係食肆人員啊嘛，嚟緊又要做第二樣。 哦，即係好密咯，即係你意思即 係。我唔係啊，咩嘢？因為你要兩個禮拜內要做啊嘛。係。咁我第二次咁又係由 B 日當開始計咧，請問。 嗯， 咁啊系18號開始計啊，還是當22號佢當係有個結果，然後還是當26號我係邊日開始計，又倒數又到要倒數14日咧？ 嗯， 咁啊政府又要解釋下啦。 有冇打去問啊？呢個 未打啊。 O K， 係嘛？咁啊，但係食肆咧就話喂，咁啊你當我亦都係當你18號第一次掃完之後咧，應該你嚟緊依兩三日咧又要做第二次檢測啦。咁你諗啊，即係而家行都好多時都要兩個禮拜內要做嗰個交出個樣本俾公司㗎嘛。咁你到時咪又係一大堆人又走去做檢測。咁你政府冇一個配套或者一個嗰個結構上嘅調整嘅，到時又係又會好多人會擠塞㗎。 好啊，唔該曬蔣生，都係業界人士啦，都係覺得即係個檢測嗰個情況慢咧，令到即係再密啲啊，對於佢哋嘅工作嚟講都有啲影響啊。仲有張先生電話旁邊嘅，聽埋張先生，早晨。 早晨。 係，請講。 我近期入去出去行啊咩啦，喺嗰啲食肆啲人都冇用嗰個安心，跟住個個咁行入去就坐就得啦。 嗯，有冇登記寫紙嗰啲啊？佢哋 冇啊。 嗯。 好多好多食肆都系咁，因为佢冇人手走去招呼。 嗯， 你其實根本裡面都已經炒了啲人都冇用翻，都係用翻幾個，一個捉幾個人嘅，個個都係咁呢個時間攞出嚟食嘢，你有乜辦法有人幫手啫？ 嗯， 第一兩日就有，第三日已經冇啦。 嗯，你自己就有用嘅，不過 我怕死啊嘛。 哦，係係係。不過都要用嘅，即係根據法例嗰、那個做法，而家去一啲嘅處所，啲食客都要一係用安心出行啦，掃二維碼，一係都要登記翻個資料嘅，呢個都要提翻大家啦。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正月期間，今日就介紹南宋無門慧開禪師嘅一首詩，佢話俾我哋知乜嘢係好時節。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一年四季都可以是好时节。但最让你能够感到好时节的呢，就不是外在的春夏秋冬，而是若无闲事在心头，亦即是说心里面没有挂虑，没有恐惧，咁样任何时候都系好时节。如果有挂虑同恐惧，就再好嘅外在环境都唔系好时节。 无门慧开生于1183年1260年逝世，俗姓梁，字无门，浙江杭州人，宋代禅僧。佢用咗六年时间苦苦参究无呢个字嘅意涵，终于开悟咗无字嘅法门。又将历代禅宗重要的公案斟酌编选，专集成《无门关》呢本书，并自作罪文道：大道无门，千差有路，透得此关，乾坤独步。若无闲事挂心头，就是处于身心自由的状态。特别强调是心无挂碍、无恐惧的自由。《论语》话：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指的亦都是不违背社会规范之下的心灵自由。 庄子说：巧者怒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傲游，饭若不系之舟，虚而傲游者也。意思就是说，灵巧的人就能者多劳，有智慧的人就很多忧虑，没什么能力的人就无所求，可以食饱饭周围去玩啦，就好似一条冇绑上绳嘅小船咁样，自由自在飘荡。因为放空咗自己，所以可以遨游啦。不考不思不智不劳不忧，睇嚟系冇乜出色嘅人生。但系实际上呢个系先秦思想家所追求嘅身心自由嘅生活状态。罗斯福总统提出嘅四大自由当中嘅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泛若不系之舟的身心自由状态。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記得之前水務署咧就喺上年年底咧喺深水埗咧有啲工程噶，咁其後咧就社會發現啦，嗰度咧係有一個超過100年歷史嘅主教山配水庫，亦都引起大家咧對於呢一方面嘅保育嘅關注。咁啊，見到而家咧就話主教山配水庫咧預計咧係今個月11號咧就會喺古物諮詢委員會嗰度咧係進行一個嘅審議評級嘅。民間咧都有啲關注團體做住呢啲評級咧有一個報告係發表咗嘅，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活现香港共同创办人陈志远，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你好。 早晨，陈志远，想讲下你哋系咪都做咗个评估嘅报告啊？就住配水库嗰度。 系，其实但系要简单交代，因为呢份报告其实系一份民间集大成嘅报告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就即系见到咧，当个配水库个事曝光之后咧、其实民间好多高手啊，即系做咗好多嘅功夫啦，揾咗好多新嘅。研究資料，咁我哋就見到有個需要咧，就將呢啲咁豐富嘅 民間嘅資料啦，即係同埋啲智慧咧去集合。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我哋一個整合嘅工作嚟嘅。咁咁就跟住阿古蹟辦啦，即係佢就住古蹟會有個六個個準則啦，即係講嘅歷史啊或者建築價值等等咧。咁我哋就去揾下，其實喺嗰段好短嘅時間，其實民間揾咗啲乜嘢嘢？有啲乜嘢我哋唔知嘅咧，就我哋個小組嘅成員就去做一啲一手嘅研究，同埋繼續去發掘。咁同埋咧，我哋都拋磚引玉嘅，即係攞咗啲我哋唔知嘅問題，就攞嚟廣發英雄帖啦。咁咧就等下其他人會唔會有啲答案。咁所以經過兩個月嘅努力，咁即基本上都揾曬一啲我哋認為要平衡呢個配水庫嘅嗰個一啲文物價值裏面需要嘅資料，所以就整合成呢一份嘅報告啦。 頭先講到即係有六個嘅準則啦，如果依翻古蹟辦嗰六個準則咧，就係講緊歷史價值啊、建築價值、原真性、罕有程度、組合嘅價值同埋社會價值嘅。你哋都係應該跟呢六個啦。有冇話即係暫時有報告揾出嚟有啲咩重點？頭先同埋頭先你話想提出一啲問題啊嘛，簡單講下呢、這個。 其實如果根據嗰六個嘅六個嘅逐點咧準則啦，其實我哋發現配水庫係一個好極高嘅文物價值嘅，咁所以絕對值得去列為一個發掘古蹟嘅，因為佢講緊例如歷史價值，佢講緊係我哋香港供水一個好大嘅轉變，由用街嘅泵去到去一個用所謂重力啦，即係用重力水塘一個嘅系統，而裡面講緊一個香港城市發展一個好重要嘅過程。咁佢講建築咧，其實就一嚟就一個圓形嘅地下空間係好獨一無二啦。第二咧就佢嗰、那個佢就用幾種嘅物料嘅，即係有花崗石啦，有磚啦，有混凝土啦。咁其他嘅配水庫通常就依、這個配水庫就係幾樣嘅物料都一齊用嘅。咁呢個喺其他嘅配水庫同埋呢個年代其實都即係講緊香港。嗰、那個年代嘅建築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獨有嘅情況嚟嘅。咁同埋佢講緊個佢講緊成個九龍供水系統啦，其實對於成個社會發展九龍嘅華人嘅社會發展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同時間咧，而家今時今日個配水庫咧，亦都係當地好重要嘅，即係當地居民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活動同埋公共空間嚟嘅。咁所以如果你稱落去用翻嗰六個準則咧，其實佢嗰個嘅價值，其實即係個配水庫係一個價值好高同埋幾獨一無二嘅地方嚟嘅。 但係今次話譬如配水庫嗰度都應該因為個工程有少少嘅破壞啊，呢、這個唔影響佢嘅價值咩？ 嗱，佢要有個叫原真性嘅，咁我哋就係話即係究竟佢嗰、那個成個嘅結構啦，即係佢有冇係咪維持原本嘅？咁我哋固然2020年嗰個嘅即舊年啦，嗰、那個嘅工程會破壞咗個配水庫。咁其實我哋睇到應該有九成，即大概九成嘅範圍咧，其實都應該冇受影響，可以維持個原貌嘅。咁同埋如果你用翻而家嘅圖則啊，或者一啲實地勘探咧，其實應該咧可以係作為一個將來咧復修嘅嗰、那個基礎咧，應該會有足夠嘅資料嘅。咁所以喺依方面，我哋都覺得其實唔會嗰、那個那個影響唔會話。咁大嘅。 頭先你哋都話希望可以獲得一個法定古蹟嘅評級啦，即係暫時嚟講係叫做最高啦。一般嚟講嘅法定古蹟嘅要求係要點樣嘅？今次又有邊啲係符合咗條件，可以你覺得係做法定古蹟嘅咧？ 嗱，其實而家係要列入法定古蹟咧，就需要發展局局長咧去批嘅。咁但係就古物諮詢委員會咧，其實佢可以俾一個嘅建議嘅，即係依個嘅評級啦，同埋會唔會建議將佢列入做法定古蹟？咁而我哋見到咧，其實有兩個原因好重要嘅。第一就係其實成個九龍水塘嘅配水庫就係成個九龍水塘嘅供水系統之一，係啦。而其實九龍水塘本身有五個唔同嘅部分啦，其實已經係喺之前列入咗法定古蹟噶啦，係啦。咁如果我哋講緊成個嘅重要性係佢成個供水系統嘅重要性，咁講緊配水庫其實呢一 part 咧冇理由唔係列做法定古蹟嘅，係啦。第二就其實佢本身一個講緊戰前嘅配水庫，其實亦都真係所謂所餘無幾㗎啦。咁呢個應該係講緊，即係仲有一個就係油麻地嗰個會路過去啦。咁呢個即係算做第二個去。咁但係其實同期間一啲嘅配水庫咧，其實都已經 拆咗㗎啦，或者會即改改動咗啦。咁例如之前講過有個克頓道嘅，即克頓道有一個嘅配水庫，咁其實都已經確認咗啦，就拆咗嘅。咁所以其實佢講緊嗰個稀油，即嗰啲真係所謂即冇一個，即拆一個就冇一個。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嘅配水庫其實係相對嚟講係真係非常之稀油嘅。咁所以你同埋佢本身個建築價值啦，同埋嗰個社會價值。咁所以其實你稱過嘅時候，你一個好合理同埋邏輯嘅結論都一定係要將佢列做法定古蹟嘅。 見到其實之前咧，譬如古蹟辦嗰邊咧，好似都一度講過話，其實水缸呢一類就唔屬於係建築物，咁所以就冇評級啊，類似有啲咁嘅講法嘅。你自己整體點睇？其實而家成個歷史建築嘅評級制度係咪有需要一啲改善嘅地方？ 嗱，裡面我哋都一直關注個評級制度嘅，咁裡面有好多嘅弱點啦，即係其實都需要去斟酌嘅，即係例如我哋個專家小組個人數太少啦，一直嚟都係佢哋啦，我哋要擴闊相關嘅任命啦，成個嘅評級嘅速度嗰、那個進程比較慢，即係幾唔符合我哋社會期望。但係今次呢個配水庫事件，其實佢突顯一樣嘢，就係成個我哋劃分個。何謂需要評級的歷史建築，那個的分類其實有些過時，而那個相關部門去執行的時候非常之官僚，是的。因為例如現在基本上呢，就是即他們那個做法，就是覺得那樣東西是一個真的 proper， 即真是完整的建築，那他才會放一個的優先次序，會早些去評級，那其他你就放在一邊的，是的。那但是如果你純粹用這把尺去量度歷史建築嘅時候，往往會好多嘅遺漏嘅，即係而因為好多嘅重要具歷史文物價值嘅東西，真係未必好似係一棟嘅建築，但係佢係咪重？佢重唔重要咧？佢非常重要。咁而且你一定有第二把尺，或者你要有一個比較彈性去諗下，就算佢唔係建築嘅時候，其實佢係咪都符合一個好高嘅文物價值，令到我都需要去早啲去睇。但今次咧就係好明顯，就係當水務署同古蹟辦講啊，依個係一個水缸，佢哋咧就好線性邏輯地覺得水缸就係一啲佢哋唔需要評級嘅嘢，咁所以相關嘅一啲考證，例如呢個水缸究竟幾耐㗎啦，究竟呢個水缸係咪真係獨立呢個水缸，而佢定係佢同其他嘅一啲歷史嘅可能一啲工程部分係會有關係，呢啲咁重要嘅問題佢都唔諗，而直接話因為水缸所以我唔使你啦，唔評級你拆啦。咁呢個係我哋見到一種好官僚主義啦，咁亦都係即係好真係好流水作業，而唔係好似忘記咗佢當初需要最重要嘅專業嘅初心，就係我要為具文物價值嘅東西要保留，因為嗰個係佢哋個部門啦，或者佢哋個成個部門最重要、最重要嘅嗰、那個嗰、那個使命嚟噶嘛。 最後我都想問啦，時間唔係好多，我想問一下咧，見到之前署任古蹟辦館長咧，佢都講到話發展局有意有限度咧開放一啲配水庫範圍咧俾市民參觀嘅。你覺得喺一個保育嘅角度嚟講，啱唔啱咧？或者你點睇呢個做法咧？ 嗱，當然值得考慮啦，因為我哋講緊個保育，即係啲古蹟保育，除咗留住佢嘅時候，你最重要係啲人可以認識同埋接觸啊嘛。咁而家就係即係成個成件事曝光咁去基本上封住嘅，咁所以其實但係個好多公眾其實對個地方好有興趣嘅，或者好想知道嘅，或者關心啦。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冇機會去接觸，咁所以。去諗一啲方法可以令到市民去接觸同埋認識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當然佢最終要諗就係嗰個安全啦，即係因為始終有兩個考慮，就係第一真係拆咗一部分啦，即係有一部分拆咗。咁原本個地下嘅水缸係冇預係即係接觸空氣嘅，咁但係會唔會有任何影響或者個結構安唔安全？咁呢啲係需要考慮嘅。 係 ，OK， 好啊，同阿陳志遠傾到呢度，多謝你。陳志遠咧就係活現香港嘅共同創辦人嚟嘅，講到咧有關於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啦，而家就話嚟緊咧11號咧就會係有一個嘅評級咯，咁樣嘅。咁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